人呢，待在家里边是最舒服的，但是呢，那不是我们人生的追求。回首过往，你会发现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的是最泥泞的道路上。所以呢，放松心态，努力前行，不要辜负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哦。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钟辉。所以呢，在一开场呢，感谢 On City 带给我们如此经典的一首开场曲目，叫做是 To the Sky， 有没有燃烧你的小宇宙呢？好了，那现在呢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来一起为大家点燃激情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有动力。下面这一首歌《花花世界》来自刘星。世界来自刘星啊，绝对是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呢，就可以牵引着我们听者的耳朵的情绪。混音的声线处理带着抽离的效果啊，那这样的一首歌曲的编曲呢，你最初听起来的感觉呢是十分的简单，但是呢细品起来呢却是非常的出彩。节奏感十足的鼓点搭配着吉他的开篇啊，叙述着每一个年轻人都会面临的骨感现实。渐渐加重的吉他为高潮的青春呐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也是一首很帅气的摇滚作品了。

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那么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样一位女歌手呢，她的声音呢可能是会有一些争议的哈，因为呢她真的非常的特立独行啊。但是呢，你听了这首歌之后呢，你一定会爱上她，因为呢她是一位非常有生命力的创作型的歌手。你听她的歌呢，就能感受到她心中天马行空的世界，还有一点迷幻的氛围。所以特立独行的人呢，总是会听到更多的议论的声音。但是不管如何，努力做自己吧。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有请曾轶可带过门辣汤。 雪不停地喝水，它 怎么样，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辣到你哈？来自曾轶可的辣糖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帮一位歌手呢，也是非常有意思，而且呢也是个性十足啊，就是华晨宇。推荐的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华晨宇和杨宗纬共同带过我们的《国王与乞丐》。那华晨宇十分有张力的声线呢，再搭配上杨宗纬细腻的表现，相得益彰。主歌和副歌部分的衔接呢，也是流畅舒服啊。所以呢，听他们唱歌呢，让我们感受这首歌仿佛在讲述一个失恋的男人那种无助的神情，还有他们的不甘心啊。所以呢，失去之后的痛彻心扉由华晨宇表现出来了，而在失恋之后的挣扎当中，慢慢的松开了拳头，只剩下淡淡的哀愁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又交给了杨宗纬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双重性格的《国王与乞丐》，有请华晨宇和杨宗纬哦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份爱失去了光泽，面对面，背对背，反复挣扎，怎么都痛。以为爱坚固像石头，谁知一秒钟就碎落。难道心痛都要不断？抱紧你的我，比国王富有，曾多么快乐。失去你的我，比乞丐落魄，痛多么深刻。笑着，一人分饰两个角色，越执迷越折磨，回忆还在煽风点火，明知往前就会坠落，抱着遗憾重返寂寞，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？抱紧。 思念

要在喝醉的时候呢联系任何人啊，不要在深夜做任何的决定。那交情的话呢，尽量憋在自己的心里面，天亮了之后呢，你会庆幸真的自己没有当时说出口哈。OK，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田馥甄的《不醉不会》。虽然呢歌曲唱的是不醉就不可以啊，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，这个千万不要熬夜哈，也不要在晚上喝咖啡啊、喝酒啊，不要经常把自己变得神经质的，然后情绪不可能控制的那种境界。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可以把大脑的这扇门关上，好好的睡上一觉，天亮之后一切就都没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也希望呢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，来自田馥甄的《不醉不会》。好了，那能量音乐呢，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，又会是一首什么样的全新单曲呢？那就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大家全新推荐吧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相声有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贯口就是相声的说功，练的是嘴皮子，把贯口唱出来，这个就有点意思了。来自北京的西游乐队推出了新歌《满汉全席》，歌词就是我们传统相声的贯口报菜名，什么蒸羊羔、蒸熊掌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，西游乐队从头到尾播了一个遍，听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有点讽刺的故事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西游乐队《满汉全席》。 鲜鱼吃你的鸡，煎串火鲤鱼板鸭筒子鸡，三鲜鱼吃你的鸡，煎串火鲤鱼板鸭筒子鸡，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OK, 忽然间发现有的时候呢，做的迫于无奈的选择就跟咖啡一样的苦涩，你觉得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想，我们想要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哈，但是呢好像又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。那这份需求真的是要跟自己最需要的特定的人在一起，这才有可能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啊。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，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，我想起了你，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。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来自炎亚纶翻唱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哈，那其实呢，我觉得这样一首歌曲的前奏哈特别的抓耳朵，因为你会觉得跟原唱非常的不一样，然后呢，你也不晓得下面会发生什么，这就是未知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幻想还有美好吧。 好了，那我们说时间呢过得真的很快哈。那炎亚纶呢，应该是我们很多朋友中学时候的偶像了哈。那不知不觉呢，这个时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以前一样，依然的那么的喜欢他。那但是呢，时光一路奔跑，那些美好无论过了多久哈，都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藏的。所以呢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幸福哦。好了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张靓颖带给我们的《终于等到你》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全程大合唱的感觉。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让大家会觉得，生活其实很美好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《娱乐最王牌》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哦，拜拜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。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想在平淡中终于等。